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373集，把邻居介绍给弟弟当老师，面基。徐校长今天高兴，后面还跟程俊喝了两杯酒，只有两杯。喝第三杯的时候，秦冉把酒壶扣下了。站在京城圈子金字塔尖的两个人，面对秦冉手中的酒壶，都没敢找他要。许校长喝的酒不多，身上只有一点酒气。司机把车开回徐家，也是九点了。 姚光少爷在书房等您。 管家俯身，许校长脚步一顿，朝书房的方向走。 爷爷。 徐瑶光微微抿唇， 您准备什么时候公布继承人的消息？ 秦闪的事情徐瑶光早就猜到了，今天徐校长为什么出去也没有隐瞒。 明年三月。 徐校长坐到椅子上，伸手接过管家递过来的茶，说 等他进了研究院。 他说了一句，就打开电脑整理出一份考核内容，打开邮箱全给秦冉发了过去。实验室里有什么东西，徐校长不需要跟秦冉多说，那些东西秦冉很清楚。徐耀光站在徐校长对面，看着徐校长的模样，冷淡的眉宇间多了些许神色，他薄唇微抿。 爷爷，如果您想让研究院的大部分人承认他，就让他自己考进去，以实力服人。 秦冉的本事不比宋丽婷小，徐瑶光觉得他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考进去，不需要靠徐校长这个捷径。捷径对他来说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若是靠他爷爷的威名，就算他被他爷爷认可了，研究院也有大批的人不服他。只有一步一步凭真本事爬上来的人才会被认可，如同他爷爷，如同宋绿婷。徐瑶光以前是想过跟他爷爷一样，接任徐家的同时能够身兼第一研究院的继承人，不需要靠外人的帮助。只是这一步太难了，徐老还是选择了其他人。现在已经快十一月中旬了，距离次年三月不到五个月，秦冉连京大实验室都还没有进，更何况研究院呢？一听徐老的话，徐瑶光下意识地认为秦冉三月份要被徐老以继承人的方式推选加入研究院。徐管家停在一边，垂着脑袋，不参与两人的对话。徐校长喝了一口徐管家递过来的解酒茶，他抬头看了一眼徐瑶光，语气散漫。 这件事我不插手。 徐瑶光眸色翻涌。 您不插手？ 那秦冉他是要自己考进去吗？徐瑶光只知道秦冉各项素质都好，至于好到什么程度他不知道。此时徐校长这么一说，他挺愣的。 那会不会太严苛了？ 徐校长喝完了茶，摆手让管家跟徐瑶光出去。管家恭敬地带上了大门。徐瑶光没有穿外套，他停在长廊上，冷风拂过，整个人都清醒了。 管家，您觉得爷爷说的他能做到吗？ 徐瑶光的唇抿着。徐管家不了解徐老要收的继承人，没敢回，只迟疑着开口道： 那天资出众的宋绿婷也要花一年的时间，家主只说了可能，没说确定。 明年三月份，难度不是一星半点呢。要是真自己能考入，不用徐老，他自己就能震慑住研究院的那些人。徐管家跟徐瑶光在思索这件事的可能性，却不知道书房内，徐校长看着电脑研究院的页面，略略摇头。三月份， 过分吗？宁海镇的研究基地，秦冉四年前就达到了内部要求，让他次年三月再爬上去，徐校长是真不觉得过分。秦冉天生就是适合做这件事的，若非那场爆炸案，他也不会迟到了四年才到京大。还好，他等得起。与此同时，秦冉正在自己房间内，一边跟宋丽婷说着他进研究院的事儿，一边打开了邮箱，接收了徐校长发过来的文件。徐校长的事情，宋丽婷一直知道。听到徐校长给秦冉安排了明年三月份的事件，他直接发了一句：“ 稍等。” 秦冉就一边看何工程的书，一边等着。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又接收了一份宋丽婷发过来的超大文件，共三个多 G。 好好看。 秦冉直接下载，打开文件夹一看，才发现是很多实验室的视频，是宋丽婷录给洪涛用的。他到研究院之后，洪涛就是个散人了。这个时候，给还没有到实验室的秦冉用，正好。刚打开第一个视频，看到十分钟的时候，秦玲就给他打了电话。秦冉把电脑视频开了外音，拿起一边耳机塞到耳朵里，往椅背上靠了靠，冷眸半眯，一边看视频一边问话：“什么事？”“ 今天叔叔给我请了几个老师。” 秦玲蹲在卫生间里，手搁在嘴边，压低声音。秦冉没有太意外，漫不经心地开口：“你给他看你打游戏了？”“ 你说可以给叔叔看的。” 秦玲长睫垂着，声音有些小：“是啊。”秦冉目光看着屏幕，一心二用地开口：“好好跟着老师学，不懂的问我。不过接下来我可能没有时间，重新给你介绍一个人，当年教你姐的。”听到姐姐不叫他，秦玲眸光微淡，她哦了一声。这边的秦闪直接挂断了电话，一边看视频，一边在手机上找到邻居的微信，直接推送给秦玲，让秦玲赶紧加他，又给邻居留言：“我弟弟加你。”留完言之后，秦闪刚想点出去微信，想了想，又点开微信的信息，把逗号改成了句号。这边秦玲听到秦冉说那老师是之前教秦冉的，连忙坐直在马桶上的身体，恭恭敬敬地给老师发去了申请。老师似乎也十分沉默寡言，加了他之后就说了一句：“ 有问题问。” 再也没有其他的话了。秦玲收起了手机，然后出了卫生间。白天录制节目，其他时间就跟老师学习，进度之快让教他的老师叹为观止。秦修晨听老师跟他汇报秦玲的进度，对秦家本家一脉的复兴也越来越抱有希望。秦管家那边知道秦玲进度之后，对秦汉秋也没有那么严格的填鸭式教育了。当初对秦汉秋填鸭式的输入，是因为嫡系一脉只有他一个，逼不得已。眼下有了一个神才秦玲，秦管家也就不那么逼着他了。除了让秦汉秋学些基本东西，其他代码、软件之类的就没有再逼着秦汉秋去看了。姐弟俩从 C 市分开之后，都陷入了疯狂的学习之中。星期六，秦冉是被南惠瑶的一个电话给打醒的，提醒他今天是跟他高中同学面基的日子。秦冉昨晚看视频看书到两点多才睡，睁眼在床上坐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爬起来，刷了牙，洗了脸，换了衣服到楼下。程俊也刚好晨练完从门口进来，大冷天的，他就穿了一件白色的长袖运动衫，霞裹着一层冷霜，好看的眸子漫不经心地眯着，看到秦冉，他懒俊的眸子眨了眨。“ 几点走？”“ 九点半。”秦冉这几天都没有睡得太好，他拉开椅子坐好，手 指着下巴，面基地点就在京大周围，开车去要不了20分钟。程俊抬手看了看万间的表，时间够，他就上去洗了个澡，换了衣服才下来跟秦冉一起吃完早饭，开车去南惠瑶说的火锅店。他把车停在火锅店门口，没有跟秦冉一起进去，只叫秦冉散场前叫他。南惠瑶跟邢开、楚恒三人提前20分钟就到了。 冉冉你来啦！ 南惠瑶抬起头，让开了一个位置让秦冉坐。 这里。 秦冉脱下了外面的大衣，随手挂在一边，然后坐到南惠瑶身侧，懒洋洋地斜靠着椅背，漫不经心地听其他三人聊天。又2分钟后，包厢门外有人敲门。南惠瑶眼前一亮，她忍不住抓着秦冉的手臂，激动地问道： 我终于能见到拥有3丈神脉的女人了吗？ 邢开则是唰的一声站起来，激动地开了门。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